4:05，欢迎各位来到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嘉宾郝神。 你可以声音再大一点，你的话筒底气不足，再往上抬一点。对， 好了， 这样大家可以清晰的听到你， 久违的声音， 从丹田， 哎呦呦， 一点都不久违。你上周刚刚以全新的形象亮相， 什么形象？ 胖了的形象。今天 还是久违的形象。 今天还有脸问我说瘦了点没有？我端详半天。为了不伤害他，为了让他坚持完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只能违心的说，嗯，有吧。 好了，谢谢。 今天我们的辣妈正传在女神百分百的当中呢，请来了一位大来宾。这位大来宾呢，有什么不一样呢？他是一位新晋辣妈，可以说目前还处在产假的阶段当中。 他出场的方式一会儿都会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他其实以前是我们的同事啊，他并没有辞职，他依然是我们的同事。但是因为你知道，就是。作为妈妈，成为妈妈以后，她在进行一个产假的过程当中，她整个人的状态呀，包括她的生活习惯啊， 包括智商 说话的方式啊，这个一会儿大家可以看一看智商有没有变化，会产生很多的变化。所以她刚刚在上直播之前跟我说，她说袁一，说实话，这么多天没有上直播了，我内心其实是有点犯怵的。我说那太好了，你就是典型的唱的比说的好听的那一类。所以咱们 show time。Let's start. Welcome, 一代。噔噔噔噔。所以声音出去了吗？我没有听到啊。啊，有有有有有。耳机，非常慌忙的在找耳机，耳机就在啊，我给你指一下一个明路啊。收音机前的听友只能听到这个歌曲的伴奏，但是听不到唱歌的人声音在哪里，那是因为我们专业的歌手需要专业的设备来衬托。此时此刻我们的设备正在调试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对于音乐很熟悉的话，如果不怕暴露年龄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告诉我们你听到的这首伴奏来自哪位歌手的哪一首歌。 我们现在是竞猜时间是吗？ 找到我们的方式，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真正的 show time， 现在开始。 嗨，说实话，这是我有史以来戴的耳机线最短的一回。 那你不要乱蹦了，就站原地就好了。 Ring ding dong， 请你快点把门打开。Ring ding dong， be my hero， be my knight。Ring ding dong， 请你听听我的表白。Ring ding dong， 我想和你谈恋爱。 不要兜着了，赶紧打赏！什么飞机啊、潜艇啊、 潜艇 什么跑车之类的，快点啊！ 感觉就像跑完一千丈障碍，我等在门外，越走越厉害。赶快回想我最爱的电影对白，怕见到你话就说不出来。我觉得我好像唱的不太对啊， 但是是自成一体的。 我应该唱的是副歌部分啊，也没有好身材。可会被你淘汰 ？Ring ding dong， 请你快点把门打开。Ring ding dong， be my hero， be my knight。Ring ding dong， 请你听听我的表白。Ring ding dong， 我想和你谈恋爱。我可以入场了吗？ 可以了，欢迎大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哇哦， 好。 不用不用，你那个话筒留在表演区就可以了。对，一看就是初来乍到，对于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陌生。 没关系，想从哪儿都可以。熟悉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听友，尤其是对我们的这个974这个频率比较熟悉的听友的话，应该对大姨的声音不会陌生哈。 嗯，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做直播，声音也会变化。 没有没有，应该说是有变化，但是比以前要更好听一些 啊，真的 加入了妈妈的那种光环的感觉， 带有母性的那种声音。 对， 欢迎一下新晋辣妈戴毅， 大家好， 我是百分百做 客，大家好，我是戴毅。 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今天我们两位辣妈代表和一位酷爸代表要来吐槽那些没用的母婴产品或者是母婴用品。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和戴一应该是就是同时的反应都是，最没用的母婴产品不应该是孩儿爸吗？ 对对对，这个是我觉得应该带不来，没办法。 但是 这不带来了一个吗？这不是、 啊、对对对。 但是上周三皓婶有用自己的这个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下自己其实不是那个没用的母婴产品。 就是我说明，就是我想应该是有一些男士他应该慢慢发现说，哦，原来其实爸爸如果主动的参与到这样一个育儿的环节当中来，他自己也有乐趣，所以有一部分的父亲就会主动的说，哎，我想改变一下原来大家对于男性或者对于爸爸的一种看法，变成一个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妈，虎妈， 超级奶爸， 对，奶爸，超级奶爸，超级奶爸。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如何调教超级奶爸的话，也欢迎各位找到上周三我们女神百分百的视频直播，好好的学习一下。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吐槽那些举例一下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已经花钱去买了，但是拿到手以后发现它真的很鸡肋，或者说对于自家孩子很鸡肋的一些东西， 对， 拿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 也许我们分享的所谓鸡肋，对于你来说是正正需要的，那也欢迎各位去找到微信的公众平台九八二魔力工厂，在后台回复买买买，有可能有机会可以抢到主播同款。赶紧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女神麻辣烫，我们看到的第一条消息呢，有点让人哭笑不得。这是来自上周的一个消息，一位正处在哺乳期的王女士，在北京首都机场 T2 航站楼内发生了一幕很尴尬的场景。因为她当时呢，正带着自己的宝宝，想要找一处喂奶的地方，可是很尴尬的发现，机场内的母婴室竟然设置在，给你们三秒钟回答，你们猜猜会设置在哪儿？很尴尬，戴毅。 不会是男厕所 吧？哎，你是有去过是吗？ 真的 这么尴尬的地方，女士不能够去的地方，也只有男洗手间了。 这是给男士的一个福利是吗？算是。 那你们可以完成母乳这件事情吗？重点就是，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了以后，弄得我很想去 T2 参观一下。哎， 我想应该是一个乌龙事件嘛，有可能比如说他想安装在女厕所，但是因为看错了那个男性女性那个， 你是说设计师看错了吗？ 施工人员吧，设计师应该不会。 所以你知道吧，这个事情出来有很多大家就质疑了，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安排呢？对不对？ 嗯， 又有烟味儿，有可能男生会在以前在没有禁烟的时候，男生厕所是可以吸烟的嘛，对不对？ 嗯， 然后还有一些异味儿，给宝宝哺乳肯定是不合适的吧？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机场工作人员回应说，之所以设在这里是有原因的，原因是因为女卫生间没有地方了。 我记得我曾经去过一个比较奇葩的卫生间，它就是说男女是共用一个洗手台，然后女卫生间是需要再往深处走一个小房间，里面才是女洗手间，所以整体上来说它也是说女卫生间在男卫生间的里面。 哦， 其实是这样设计的。 嗯， 所以我觉得那样子一开始就会让人很奇怪，说哎，怎么女的也会走进男卫生间，但实际上来说他们是共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区域里面。 嗯， 洗手台是共用的，但是如果假如在这种情况下把母婴室安排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想也会让人觉得很尴尬。 至少其实现在对于这样的这个特殊的卫生间， 嗯， 特殊洗手间或者叫做母婴室， 嗯， 其实国家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嗯， 根据2016年国家卫计委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当中规定，经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或者是日客流量超过10000人的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医院、旅游景区以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应当要建立使用面积一般不少于10平米的独立，听好了，是独立母婴室，并且配备基本设施。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快就要进行改造了吧，这个地方。 这个不改造的话，基本上也没法用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 对，这真是个鸡肋的设施。 对对对，所以 方便这个。这个夫妻俩一起进去，男的可以解决问题，然后女的可以解决问题。 作为妈妈，我们是很希望有一天爸爸可以承担母乳这个事情的。 哦、 因为 就是超前的一种设计，算是。 就是我现在目前为止能看到爸爸最熟练的，无非就是孩子坐在一种抱凳，然后坐在爸爸胸前，仅此而已了。 或者拍奶嗝， 对对对， 爸爸可以帮助的。 对，这是两个爸爸能够比较轻松做到的， 母乳这个事情，除非你是通过奶瓶来。 喂他， 嗯，这个才可以爸爸去实现。 哎，但你想一下，如果爸爸如果拿着奶瓶来喂孩子，这个场景在机场或者车站看到的时候，哇，周围一定是收获了不少掌声。 对， 这个爸爸太好，太有爱了。 在鼓励爸爸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呼吁独立的配备有这个基本的母婴设施的这样的独立的母婴间，也可以在我们的身边能够多多的出现，这样可以帮助到很多很多的妈妈们，去解决一些很尴尬的，甚至是很棘手的一些困境。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条要分享给各位的女神麻辣烫的资讯。接下来第二条想交给新晋辣妈戴毅， 啊，是要考验一下我的这个朗读能力了，是吧？ 基本素养， 播报 孩子的素养。 结果发现播完之后，已经基本上告别广播了。 不，是想看看你在家修炼了这么一段时间，100天了吧？有，对不对？ 有了， 100多天之后，现在对于冬季宝宝的一些基本的护理，有没有一些这个自己的认知？ 好，那我看 一下总结， 我符不符合他的要求哈？ 好， 冬天呢，因为气候比较干燥，再加上天气比较寒冷，我们会发现宝宝娇嫩的皮肤开始出现了干裂，严重的时候呢，脸上会起一条一条的丝，看起来很像萝卜丝。我们家的宝宝就已经有这种状况了。那么冬天要怎么给宝宝来进行护肤呢？给宝宝护肤会有哪些的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A， 第一项，小脸护理有窍门。冬天宝宝呢，身上虽然穿得严严实实，但小脸却一直都在外面。如果不注意的话呢，小脸蛋很容易发红、脱皮，甚至皲裂。那么长辈带娃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担心毛巾凉得快，喜欢用稍微热一点的水给孩子洗脸，用热一点的毛巾给孩子擦脸。但其实给宝宝洗脸和自己洗脸可是不一样的。幼儿的皮肤会有天然的油脂，是孩子的天然保护层，如果用过热的水会造成面部的水分以及油脂的流失。所以给孩子洗脸的时候呢，用与体温差不多的温水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条规则，就是不要用太热的水。 对 对， 最好不要超过40度。 嗯， 然后呢，擦干净以后呢，要立刻的涂上保湿面霜，用来锁住水分。 其实跟女性护肤的流程是一样的。 我刚想说这个。 但是你会发现女性好像比如说我们洗完脸之后还没有那么快速的说啊，一定要马上擦霜，可能还要拍拍水啊，拍拍乳啊。 啊，对，如果婴儿没有那么多复杂程序嘛，就是一定要立刻抹上护肤品，这是相同的。但是可能很多女性为了让自己的皮肤更加紧致，会用凉水，偏凉一点的水。但是宝宝在这方面可能皮肤的抵抗能力还没有那么的强，所以用温水是最合适的。 对，那尤其在有一些孩子已经添加了辅食之后呢，每餐之后都要洗脸。我不知道这个原因，可能现在 必须要洗，因为你知道，就是吃完饭你就战场，你知道吧？衣服身上他自己拉他就算了，就是喂他的人那个身上也全是，恨不得跟他一块洗一遍。 对， 所以这种嘎巴啊，包括有些宝宝吃饭的时候会 抓头发 的，这头上全都是，都得洗。 对，确实。所以大一点的宝宝，尤其添加了辅食的宝宝之后呢，就是他要在每餐之后都要洗脸。如果不注意护肤呢，会让皮肤越洗越干。所以妈妈要不厌其烦的记得给宝宝擦香香。 尤其有一个关键的区域就是嘴周围。会长一些口水疹，如果老嘬奶嘴的话就容易呕出一些疹子。然后你如果最近宝宝正处在长牙期、口欲期很茂盛的时候，这个欲望很强的时候，口水就会很多，然后就会起口水疹。一定要保持干燥，就经常给它擦干，然后擦干以后一定要记得给它抹一层羊脂膏，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它可以隔水。或者抹一些湿疹膏啊，或者抹一些这个润肤露啊，都是可以的。 天哪，原来给宝宝的脸还要打防水层。 是不是还要打粉底啊？ 啊，那不行，这种太过化学的东西也不可以过早接触了。这是教给大家的几个关键的点，包括冬天如果太过寒冷和干燥的地方也不见得一定要每天都洗澡。 而且呢，他还提到了一个在冬天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是背道而驰的，就很多人依然喜欢在冬天给孩子天天洗澡。我们同事就有这样子的哦。 我就是天天给孩子洗澡的。 天天洗啊， 天天洗。对， 可是我担心天天洗的话 皮肤会不会油脂就很快水分就跑掉了？ 但是诀窍依然是洗澡水的水温一定要控制在40度左右。 那不会凉吗？ 40度不会凉， 然后家里 因为咱们北方的家里面是有暖气的嘛，当然南方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的话，就另说了哈。嗯、首先在保证不会感冒的情况下，可以天天洗，但是冬天我几乎不给他用沐浴乳。 就是只是过过水而已， 只是过一遍水，就是用清水洗一下。 我家宝宝也是这样，就是、哎、但我的温度会更低一点，因为我觉得男孩子比较 火力比较旺， 对对对，而且现在烧暖气家里又比较干燥。 嗯，没错，确实，就是我现在没有给他天天洗澡，因为我很担心，一个是我没有特别。就是洗得很，就是 把握 很，就手法很好， 没有很娴熟。 对，然后 问我呀，问我， 哦，对， 听周三的节目啊， 就是现场展示了一下洗澡的整个流程， 啊，这么厉害， 太导师给我转身了， 对，我们都被他转身了， 啊，真的，那好好，我回头 你们私下可以对私聊一下， 好的， 他还是想要你的微信，大义， 有， 我一直有啊， 好的，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女生麻辣烫，接下来这条就交给我们的酷爸浩哲了，好不好？ 好吧，好，来。上海迪士尼2018年6月6日调价公示以后，不少家长选择了趁寒假涨价之前带孩子去旅游。哎，袁一应该也有这样的经历啊。 我今年春节真的是打算带孩子去上海迪士尼了。 啊、哦， 都已经订好票了，就是酒店已经订好，但是门票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春节期间的门票。可是很多人都说你傻呀，你算是傻。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春节就是人会很多 啊，就机票酒店还没有订哈。 都订好了，酒店机票都订好，只是门票没订，因为门票还没出来，春节期间呢。但是很多我身边的旅游达人都骂我傻。 我觉得很有可能机票酒店都订完之后，门票如果买不上的话， 门票不会买不上，但是会人很多，等我被踩扁了回来给你们攻略。 好，没问题。 好了， 我们一起请你吃大餐。 因为据了解啊，是近年来东京、美国、中国、香港等地的迪士尼门票的价格都呈上涨趋势，只有上海迪士尼现在的门票是全球迪士尼所有展区里面最低的。 看到没有，我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妈妈。 我第一次看到。所以说涨价之后呢，平日票价依然是全球第二，仅次于巴黎的迪士尼。上海迪士尼目前的价格分别是平日票的是370，高峰价格呢是499，包括假日、周末和暑假。 上海迪士尼还是有很多看点的，就首先第一是就是大交通上面比较方便嘛，因为毕竟在咱们境内的，对吧？比香港还是要离很多北方城市来说，离香港还是要近一些嘛。 对， 而且新开的， 对，新开的，然后有一些中国元素在里面，所以。有我这样想法的家长也很正常，所以等着我春节回来给你们攻略吧。 好，没问题。 好的， 我觉得就算人多的话，如果你合理的安排一些，比如一些游乐项目的一个先后体验顺序， 对， 也应该还是可以的。 是，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接下来进入到正题，我们要在辣妈正传当中一起来吐槽那些没用的母婴产品。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母婴产品大家可以去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一个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回复买买买这三个字，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店当中，有机会抢到主播同款。那今天其实大家就是在我们表演区可以看到两大包东西，咱们用一种现在很多社交媒体非常流行的一种玩具开箱的方式，就没有把东西全部都拿出来铺一地给大家看，而是 先摸， 对，摸到什么说什么，好不好？那我们先有请大义吧，今天你是第一次来这个节目， 好， 我们把这个福利交给你，你可以把耳机摘了，然后走到表演区，用你刚才唱歌的那个话筒就可以跟大家进行交流了。你想先开那个白的箱也可以，先开那个粉的箱也可以，你要拿着话筒讲，大家才可以听到哦。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跟我们互动。 只此一次， 你以后会经常来我们节目的 啊、哦。我是说这种感觉啊，好像是在现场的这个拍卖一样的感觉。 好，你可以随意从里面拿出一款。 那我先摸了啊。 好， 这个东西其实摸起来感觉，哎，这个似曾相识啊， 有点张麻将的感觉。 这个专业术语叫什么？因为我不会打麻将， 这叫摸牌吗？ 这叫摸牌是吗？ 对， 哇，好高级！ 如果是胡牌叫暗搂。 哎呀，你看， 是不是？ 哎、 暴露了平时的个人爱好。 咱们今天三缺一是吗？ 门外好多导播，没事儿。 我摸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把它的这个轮廓都已经拿出来了。 你为什么摸了一个最大的？ 听那个沙沙声，感觉里面是有那种像小米一样的东西。 对，然后呢，就 小颗粒， 感觉很松软。 嗯哼，感觉像是咱们平时用的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薄枕啊。 哎，但是它的这个形状又不 是 很像。 快拿出来，墨迹死了，上半段时间快不够了。 哎，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妈妈做的母乳垫吗？ 不是，这应该是一个叫沐浴枕。 哦，它可以下水， 对 吗？ 哦，对，它里面的颗粒是又可以保证这个垫子的形状， 对对对， 同时还可以过滤水，把这个水可以渗过去， 对对对， 可以迅速的晾干。 嗯， 所以这个是浩婶拿过来的东西，是不是？ 对对对。 鸡肋点在于哪里？ 鸡肋点就是暂时我孩子还没用得上， 因为你洗澡的手势实在是太过专业，根本不需要这个。 对，因为这个其实有一个作用，是他为了让孩子到时候坐起来。 嗯。 啊，然后靠在那个这个洗澡盆那儿坐起来。 其实现在 还坐不起来。 市面上有很多类似的产品， 嗯， 像 Stokey 就有那种。 那对。 成型的， 成型的那种塑料 板， 对， 那个我也买过。就是宝宝在还没有能够独立坐起来的之前，他的身体其实很柔软的，就他说白了就是七倒八歪的。 对， 洗澡的时候很难去给他把控住。 对，我家现在用的是那个网嘛。就那个软的那个网嘛，架在这个池子旁边。 像这样一类产品呢，是可以去辅助家长去固定住孩子的一些身体的位置和姿势。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它激烈点在于，等到我能用它的时候，孩子估计已经不能用澡盆来洗了。 啊，不，澡盆这个东西看你买什么样的。 啊， 如果你买的足够深的话，其实像我们家孩子现在快一岁半了，他依然还在用小时候那个澡盆。 是吗？ 依然是可以的。他上半身其实是因为水的位置大概也就是到胸口。 哦， 以上是不用。泡在水里面，因为 那 样压 真的很老实，在里面能待住吗？ 他自己会玩啊，嗯。 啊，那行，那这个我今天先不卖了。 没有人让你卖它， 可以拿来展示一下也不错。 但是你觉得这个东西你会用到吗？就你刚刚摸到的第一件物品， 这个我不会，因为我觉得它第一确实让我觉得就是我想象不到洗澡的时候还有这个时间段去让它去坐起来。对对，因为很快就比如洗完了之后，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玩。 就是你们会觉得洗澡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争分夺秒的，是吗？ 嗯。 如果是除了冬天以外的时间的话，还可以考虑玩一玩。冬天、秋天的话，可能都担心会感冒， 嗯， 所以一般不会说让他在澡盆里边来玩。 嗯。好，这是我们第一个来自浩神的这个鸡肋物品啊。 对对对。 母婴用品，如果您身边、您手边也有，您觉得说买来以后觉得哎呀，暂时还不知道怎么用的东西，可以回复给我们，说不定我们可以帮你找到那个用的点。 嗯。 啊，好吧，这是第一件。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开箱，今天有两大包的母婴用品放在我们的直播间表演区，欢迎大家持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点击视频直播观看我们的视频。当然也欢迎你们在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当中回复买买买，可以抢主播同款。 Christmas is coming， 我们来一些应景的歌好吧。 好， 稍后继续回来。 Light you up, put you on top, let's fa la la la la la la, let's go. Ho, ho, ho, under the mistletoe. Yes, everybody knows we will take off our clothes. Yes, if you want us to, we will. You, oh, oh, Christmas, my Christmas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我是嘉宾好神儿。 大家好，我是今天嘉宾呆艺。 哎，新晋辣妈呆艺呢，正在我们的表演区来开箱。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认为目前自己手上比较积累的一些母婴的用品。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在下面回复买买买这个关键词，有可能可以抢到主播同款。因为有一些东西就是对于每一个孩子和每一个家庭情况不一样，他可能会用起来的感受不太一样。上半段最后的时候，戴毅给摸出了一个 小月亮 洗澡垫儿。 啊，对，洗澡垫是第一个，对对对， 叫 母乳枕啊，沐浴枕 ，哎，对对对 对, 对， 这是浩神目前手上觉得比较鸡肋，目前还用不上的东西。那接下来，大姨摸出了一个造型很漂亮的， 对， 让人很有保护欲望的一款小物件，但是浩神表示说不太好用，我们来展示一下，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东西啊。 这是干嘛的？ 这是一个小夜灯 啊， 小夜灯， 长得跟个香蕉一样， 对， 因为它。我想吐槽一点，就是它第一个啊，它不是很亮。 小夜灯要 那么 亮干嘛？ 因为晚上的时候 又不是探照的。 晚上的时候我们不是是吧？就像我这样这么勤快的爸爸是吧？ 对，换个尿布啊。 对呀、 啊， 我根本就看不见、而且它真的还没有一个手机屏幕亮。 哎，可是手机屏幕那种亮度，我觉得是对于孩子来说，在夜晚是一种刺激，所以这样一个亮度就是稍稍有一些亮， 是柔和的 ，对，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带来两件产品，现在都被吐槽了。 我们只是在帮这个商家驳回一点颜面，但是我相信，就是你可能是选错东西了。 对， 如果你是想晚上起来带孩子的话，小夜灯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哎，我再说一个它的缺点啊， okay、 看你们还能不能找到吐槽点啊？ Uh-huh、 就是它的电池， 嗯， 它的电池是一个。咱们现在基本上在手表里面才会用到的 纽扣电池， 而且很难买到那种尺寸的纽扣电池，而且它要用好几节 啊， 好几节，这个很土，这个一定要吐槽，我觉得一节就够了。 厂家现在是活不了了吧？ 他是在挽救这个纽扣电池厂家吗？请问？ 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吐槽的， 对吧？ 其实就是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来分享给大家啊，如果你是给宝宝买玩具的话，一定是要买带电池的，不要带那种对。就是交流电那种 啊，充电。 但是如果你是放在床头固定的一些物件的话，一定是买就是插电的。 对，因为这种纽扣电池，它的这个续航能力实在是太差了， 太浪费电池， 而且你像这种灯， 污染环境， 它应该叫做氛围灯吧？ 氛围灯， 氛围灯、嗯，我觉得它肯定是得常亮的那种， 就是它 也只有，所以说你得勤换， 所以它也只有一种闪光的模式吗？ 嗯， 对，只有开和关， 太值得吐槽了。 好了好了， 好了，你可以拿走了。好，这是第二款，我觉得对，确实应该列入到鸡肋产品当中的、 嗯、 所以大家如果要买一些安抚灯氛围灯的话，应该选择首先因为它是固定物件，所以要选择那种插电的， 对， 会比较省电一些、 嗯、 其次选择那种模式和功能更加选择余地可以多一些的， 对， 像费雪出了很多带声音的，带白噪音的，带这个投影的，带旋转灯的、嗯、带各种灯光模式的，比你这个贵不了多少钱、啊哦、 好的好的好的，我非常需要带白噪音的，我觉得 可以去下单。 我觉得袁一又推荐了一款，又有卖款， 又救活了一个厂家， 主播同款。来，大姨继续。 我这个我挺想知道是它是什么东西的，因为我觉得真的看起来感觉没有什么用处，目前为止我没有猜到它的用处是什么。 但是你揉它是会有声音的，对不 对？ 对 啊，就这个声音，揉纸袋也可以出这个声音好吗？ 大姨，我想问一下，你到现在 面巾纸袋也可以啊？ 你到现在你到底猜对了哪样东西？ 我自个儿带来的，我可以猜对。 戴毅手上这一款，其实它 的最对于我来说的鸡肋点就在于它确实就是没有什么别的功能。 原因能不能先告诉我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它就是个玩具，分散注意力的玩具 啊、哦！ 因为你们两位的孩子都还处于可以仰着躺着换尿布的阶段，是不是？ 对， 是是是。 然后那他有时候手就会在那儿乱动乱抓，慢慢的他就会有这种功能来阻挠你的换尿布， 就是吸引他注意力，他能安静片刻都可以，对吗？ 对，这个就是干这使的。然后孩子呢还会有一个爱好，他喜欢那种能抽出东西来的。所以对于抽纸巾这样一类东西他会非常的感兴趣，于是我当时就想说，哎，这个你看长得跟他的湿纸巾很像，对吧？又 抽 不出 来啊， 又抽不出来，就不浪费我钱。平时他老抽我那个真正的湿纸巾，好贵的，一张 好几毛钱呢，对不对？ 就全棉的是吧？ 但你会发现骗一个孩子原本以为能够骗了，结果发现骗不了。 真的孩子太聪明了，根本骗不了。所以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这个发送买买买关键词可以抢主播同款 just for free。 快拿走，快拿走， 来继续、 啊、 好，这个下一个是我带来的，因为我觉得虽然它在很多人认为都很重要，但在我来看它真的很鸡肋。就是 让浩爽来猜猜是什么。 是什么？ 你就是一个盒子，我怎么看呢？ 就看你的眼力劲儿了。 这 看那个大小， 这个是不是 看英文啊？ 这是 perfection， 这是不是那个？ 我会以为是 pieces， 我会以为 professional。 那不一样，那是 perfection， 这是 perfection。 来，英文正确的单词的意思 是 什么？ 是不是那个这个储乳的？ 储奶袋， 储奶袋， 没错、 啊。 想不想为他转身？他是不是还挺专业的？还是挺 professional 的？ 就还不至于点不透而已。 所以储奶袋，按理说很多的母乳妈妈都是很需要的，为什么你会觉得鸡肋呢？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典型属于那种就是供需平衡类型的，就只要我在家，孩子就是够吃，然后我也不会说需要额外的来去储存起来。 啊，你是上来显来了是吗？ 不是在哭好吗？ 很多这样的妈妈会觉得说我一直在处在追奶的状态，其实是挺 很累的。对， 但是你不像奶豆的妈妈，像我用掉多少储奶袋，最后那些母乳都就浪费了。 真的，我看那种冰箱里冻满的人，我真的就好羡慕他们。就最起码我上班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奶可以储备起来，是可以以备不时之需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让他喝奶粉。 你有的时候饿的一顿，可能就有那一袋了。 不能为了储奶而饿孩子，所以这个储奶袋对于大一来说不需要。所以稍后我下了节目以后，我会把它上架到微店里面。各位如果对 全新 需要，对，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魔力工厂，回复买买买就可以啦。 好，还 有 什么？ 继续。 我居然摸到了一个这个，但是我觉得好可爱。 这不就是大热的品牌，妈妈们最喜爱的那个面包超人吗？ 对， 而且 妈妈。 而且还是这个安抚奶嘴的样子，很漂亮、 啊、 但是我们家宝宝确实不吃安抚奶嘴。 我跟你讲，很多家长都为了说拍照好看，因为安抚奶嘴都很可爱，想让自己的宝宝做安抚奶嘴、 嗯、 但是这个事情你会慢慢的发现它影它的那个就是瘾会越来越大， 有利有弊是吧？ 有利 会大于利的感觉。 慢慢的，反正每个孩子发展方向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孩子到了三四岁了就是 断不了 要奶嘴。 嗯， 我们家孩子现在也处在一个看到奶嘴就不行了， 就必须要去咬，必须要叼， 对，必须要叼着。 这个确实挺让妈妈挺烦心的。 对， 哎，那浩生，你们家孩子现在吃奶嘴吗？ 现在，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我带来的嘛，现在还不太喜欢吃安抚奶嘴。 那我可以告诉他，基本上不喜欢吃了。 不会，他可能现在是 还没到那个 时候，他叼不住的、嗯、他力气还叼不住这么沉的东西。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家孩子叼了一天，当时叼第一天的时候我差点就以为我成功了， 你还发了朋友圈。 对，我以为成功了，结果第二天开始就吐，就再也没有吃过。 他觉得很累，因为平时喝奶就已经使了 很大劲儿了， 你还让他叼奶嘴、 哦、对对对， 真的是有点残忍。 确实是有这样的道理、嗯、 你们这些爸妈为了让自己摆拍的照片更好看，也是真的是。 所以说有一种需要叫做妈妈觉得宝宝需要。 那你们自己做啊。 那你们家宝宝怎么适合奶嘴呢？哎，我怎么觉得原因他们家孩子的奶嘴更漂亮，好不好？ 来，这是一款奶嘴。 这个也是面包超人的，但是这是什么呀？这也是模仿纸巾，对吗？ 对。但这个是可以抽出来的。 原先为了省钱已经到极致了，你发现了没有？ 这个可以抽来，真的还不错哎。这个 可以抽出来，而且 是 有纸的那个，就是声音的， 哗啦啦，哗啦啦， 就是面包超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款产品。但是就是小朋友可能会更喜欢玩那 个真实可以抽出很多纸的，因为只要十秒钟，你只要十秒钟看不住它，那一盒纸巾都没了，就天女散花。 这个也是面包超人的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多面体，它每一面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来，比如说最上面那一面是按出可以出那种声叽呱叽呱的声音。 哎，这应该不算是鸡肋，这应该是个很有趣的玩具，我觉得。 但是我们家孩子不感兴趣，所以对于我来说是鸡肋。 好，可以物物交换掉了就可以。 对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看一个在袋子里面放着的，我目前为止不太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一个水果的造型， 这上面有中文，叫做儿童袖套。 什么袖套？你们家孩子已经当童工了是怎样？ 我们家孩子一开始写书法就开始拿文房四宝 写书。没有我要笑出场了，真的。 儿童袖套我也第一次听说啊，我也第一次听说。 是，我要请问这个厂家活得下去开了工资吗？ 但是我是觉得这一款东西它是可以就是多用途的，在他宝宝开始学爬的时候可以当做护膝来用。 啊、哦，它里边是带 护膝太薄了， 带海绵的吗？还是 带海绵的那种？ 薄薄的一层， 反而是觉得不太方便它去感触这个地面。这种稍微薄一点，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家会心疼说，说、哎、呀，这膝盖都磕红了，还不让爬了，别爬了，别爬了。这种薄一点的反而会让它便于行动一些。 你是 我要用四个字来形容，原因你不要生气啊，假冒伪劣。 为什么？ 就是我会觉得有点。就是线头很粗糙，然后呢边角走的也很粗糙，然后最重要是我看到了后面厂家是义乌，是浙江义乌。 哎，为什么瞧不起义乌呢？义乌可是 义乌人民非常好， 全世界 世界加工厂啊。 那倒是，但是它是属于 B 类产品，因为可能大部分孩子用的是 A 类产品、就是 B 类相 对来说，因为这个不是就是贴身的啊、对，因为这种东西不是贴身的，它一定是在裤子或者是衣服外头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原因，为了给老人一个心理安慰。 对， 啊、 但是其实并对，但其实目前来说，袖套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孩子很多都是用不上的。 我只见过大概五六岁的孩子戴袖套，没见过一两岁的孩子，甚至说几个月的孩子戴袖套。 人家孩子可能已经开始干活了吧？ 对，应该是已经开始。 他们家孩子已经会扫地了， 刷碗扫地。来继续。 嗯，这个是我带来的，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它也跟楚奶奶差不多，有一个比较鸡肋，就是奶炖、 乳炖 啊，乳炖， 嗯嗯嗯， 乳炖其实很多的新晋辣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他们刚刚开始接触母乳的时候，觉得说很疼，然后没有办法去忍受，觉得哇比生孩子还疼，或者说就是乳头在某一些就是生长过程当中有一些缺陷，比如说凹陷呐、啊，或者是偏大或者偏小，就不太方便，不太利于宝宝去这个吮吸，那可能会借助到乳炖。 包括是破裂了以后，是不是也需要用这个东西来保护一下？ 我反而倒是觉得，如果你已经造成了外伤的话，就不要再用这样的东西造成二次摩擦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你自己想一想，其实它就是一个二次摩擦。 就是 对不对， 抹一些保护乳，然后同时让它尽快干燥。 对，就是不喂奶的时候一定要让它通风和干燥。嗯，然后呢 间隔一下下一次喂奶的时间。 如果说你是习惯用羊脂膏的话，我会推荐一个更加好用的神器，就是很多宝宝都会吃的那个益可馨的 AD。那个小葫芦、那个小葫芦抹在妈妈的乳头的伤口上愈合得非常的快、 还有这个功效啊、 而且不会像羊脂膏那样造成你那个乳头表面的表皮去厚化、它会让它的那个表皮依然是那种鲜嫩的状态，但是不会去厚处、 你是不是之前深受其害过？ 我吓死，他说看出来了。 难怪说的这么的具体、 就是深受其害、所以总结了很多的经验。但是乳炖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代孕来说是不适合，但是对于很多妈妈来说，比如说有这个吮吸没有那么顺畅的话，可以使用乳炖来试一下。 好，下面一条我觉得很仔细了，能够看得很清楚了。 开裆裤呀，开裆裤，它不是一般的裤子，是开裆裤。 开裆棉裤 啊、 为什么鸡肋呢？ 这是你带来的，是吗？ 他带来的 哦，你带来的， 对对对。 为什么鸡肋？ 一个，他还有件衣服呢， 还有配套的成套的， 还有一套衣服呢， 是个开裆棉裤套装。 我知道了，人家是送女孩的，其实人家是男孩子，对不对？ 哦，是粉色的。 是这样，我觉得啊，首先就是它是一个分体式的棉衣，你发现了没有？对， 有些露肚子。 对，所以说，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个棉衣本来买回来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别人送的嘛，然后 不得不要那种，对 对 对， 本来是想的是冬天的时候比如说裹出去啊，穿完之后带出去的、但是实在是带出去之后分体会很麻烦，第一个你要比如说你要换尿布， 对 会非常麻烦， 对， 可是我认为分体要比连体的好，哎，换尿布的时候分体很好换呐、 不好换，哎，分体还要把裤子脱掉，哎，连体的话只要把那个扣子解开撩上去就好了， 但是那也相当于把下体暴露出来一样啊， 可是还要重新穿裤子。 对啊， 分体的话， 嗯， 好吧，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喜欢把它往一裹，哎，有那种裹的衣服啊，或者一裹就出去，然后一打开就开始换。 这个我特别能够理解，我在宝宝一岁之前，我都给他买的几乎都是连体的衣服，我也不喜欢分体的，因为他老动，所以这个肚子老露在外面就很容易着凉。 对，而且小孩不太适合露。长时间露肚脐儿， 不就不可以？啊、 对，不可以。 对，而且开裆裤本身，我也是觉得是时代的产物，就是当今大家都用尿不湿的时代，已经不适合开裆裤了。 嗯， 因为开裆裤，它一定是裤裆那边是不合身的， 对， 会透风的， 对， 这个我不能接受。 而且分体的，我觉得它可能会勒自己的肚子，比如说刚吃完饭，然后你也给它穿分体、穿这种分体的衣服，它会勒着它的肚子嘛。 对，所以也提醒就是辣妈酷爸的爸爸妈妈们，就是上一辈的父母们，不要给自己的就是孙辈们买这些就是开裆裤啊， 嗯， 就是这种已经就上一个时代的产物了，真的是不太实用。 嗯、那完了，我们家孩子几乎穿的大部分，除了说有一些贴身的连体的衣裤之外，大部分都这样分体的，因为 分体本身没有问题。 好像我们家阿姨特别喜欢换这样分体的，她跟我说啊，那个连体的不是很方便，我还觉得是因为我的问题。 不，这就是个人习惯了。她如果觉得分体很顺手的话是没问题的。 嗯， 我只说开裆裤这个产物真的是 没 错没错， 我们只是懒，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连这个德国的金牌产品都要被称为鸡肋产品的呢？ 雷德。是吧？ 对呀、 这个是他们家的对王牌 洗发水吗？ 洗发和 沐浴是吧？ 沐浴的 二合一的、 啊。那为什么你会觉得它鸡肋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冬天我们天天洗澡，夏天我们一年四季天天洗澡，所以我几乎不给它用沐浴露。 沐浴露， 所以沐浴露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一款鸡肋。 冬天你也是天天洗澡啊？ 冬天天天洗。刚才不就在说这个吗？ 那洗头发的时候，如果是像比如像马修现在头发已经越来越长了，那光用水过的话，其实是并不能够把一些它本身分泌的油脂过掉，那怎么办呢？ 因为天天洗头真的还好 还好。 没有那么多油脂，包括刚刚新生儿在百天之内的很多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胎脂，在头皮上胎脂啊，也叫胎脂，不要着急用沐浴露给它洗掉，更不要用手去抠， 慢慢让它自己脱落，是吧？ 它慢慢自己会脱落，它其实对于头皮都是一个保护。 对，但一你要懒得洗的话，我觉得你就把头发可以剃了。 我们家已经剃了两回了， 我也是， 剃了两回了，还有一个这明明就是个很可爱的木偶啊。 这个费雪应该把开关把它打开，它有很多个模式，然后有很多的那个安抚模式啊，包括娱乐模式，会唱英文歌，会唱中文歌什么的。对，可以当牙咬胶，但是可能它太偏女性化了吧？我们家是男孩子，对这就没有什么兴趣。 哎，我可以拿走了。 好的，分享给你。 那我觉得嘉宾区就是一个孩子。 嘉宾区在给自己挑玩具。 嗯，对，是，其实是有这样一个功效。我带来了一个也是类似于安抚的东西，但是我发现我们家宝宝对这款书不感兴趣。 我跟你讲，这个 款布书 你不要拿出来分享。这个布书很实用，可以用到很久。 是吗？ 因为慢慢的小石榴会开始撕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布书的好处， 要比纸质的书 好 很 多。而它口欲期的时候，这个书是可以啃的、 嗯、 这种带声响的，带一些可以 peekaboo 里面有一些小的线索的书、啊、可以用很久。 但是不用担心说这些书它一定是被颜色染的，它会不会比如掉色呀什么之类的， 你就不能当饭吃，这是肯定的、但你要勤洗， 不能当饭吃， 要真要 吃书啊。 这个是什么原因？ 这个是一个护膝，真的是护膝， 他们家的这个 手套和护膝 都有了。这孩子真的是要干童工， 你都是买给老人家看的是吗？ 浩辰说的特别对，就是我当时真的是为了安抚老人，因为老人天天在我耳边叨叨说：“哎呀，不行，你看这小膝盖都磕红了。”我们家老人还说：“你看他天天这么爬，我自己回家也试了一下，爬两下我就受不了了。” 这个可自己也试一下。 我能问一下，这是公公还是婆婆，还是爸爸还是妈妈？ 那怎么能告诉你呢？就是我就告诉老人说，其实就是爬的时期的孩子，你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他的膝盖那个周围的就是脂肪的那个比例，就包括那个结构，跟咱们成年人的膝盖是不一样的。 观察的是不是也太细了？ 所以我必须要去给老人一个就是有就是科学依据的这样的一个解答。 对，告诉他们并不会很疼，孩子并不会因为这个受伤， 这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必经的过程。所以我当时买了这个护膝还是可调节的，就是后面是可以调节松紧的。 你得让老人100%的放心。 然后戴上以后，我也亲身的试验了一下，就对于我们家孩子来说，他一戴上就限制了他的行走，他会很生气，很生气的把他拽开。 他会觉得这确实不属于我身体的一部分，为什么要给我带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些孩子其实是用护膝的，很多孩子用护膝用得很好，这就看每家孩子不一样。 然后特别想脑补一下你家老人模仿孩子在家爬。 你跟现场示范一下。好，继续开箱。 基本上来说我们已经把箱子里的东西都展示到了。 好的，那就欢迎大意回到我们的这个嘉宾区。 好， 然后来总结一下，我们觉得可以去归类一下，就是这些我们三个辣妈酷爸们拿出来的自己手边认为说比较鸡肋然后不太有用的母婴产品，他们有一些共性。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可以讲到的是，就是很多东西是咱们自以为是的认为他们是需要的。 对， 或者说还有一部分是咱们自以为不需要的，但是其实别人需要的，就是每家每户的个体情况不一样。 就是第二个就是个体差异的原因。 对。 然后第三个包括也存在于一些就是 还有老人觉得需要的 啊，以及外形控 啊。 对， 其实我想吐槽的面包超人这一个品牌啊，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品牌，非常爱。但我之前节目里面也讲过，我带过很多的鸡肋产品都是这个品牌的。他们家颜值很高， 对， 但是很多东西首先因为它是日本的品牌，所以很多里面的音乐都是日文，一个字都听不懂。 小孩 没有 办法， 没有天生的亲近感。然后以及它有一些上发条的东西，走起来的时候那声音很大， 啊，会刺激他的耳膜吗？ 不会刺激，但是孩子会很害怕。 哦， 就是他之前买过一个小球，然后那球蹦的时候也会让人觉得感觉有点诡异。 那个是一个神经病球吗？被我看错， 神经病 球。 对。 但大部分你会发现这些东西现在确实做得越来越好看了， 是，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是满足家长的需求，尤其是妈妈们的需求。这个浩婶其实也有感同身受吧？你们家妈妈也是这样的， 对 不对？ 确实是这样。那面包超人那些东西都是他买的吗？ 颜控妈妈， 包括还有一个手摇铃，我今天没有带来，也是面包超人的，那个摇起来声音非常大。 不会吧？我觉得他应该日本产品， 是我帮你带的 做的还不错吧？ 对， 好像对，类似 应该是我给你带的， 那个声音非常大。 因为他当时给了我一个清单，要让我一定要给他买面包超人的手摇铃，然后他给我发的那一款就买不到，就断货脱销直接。但其实你给我发的那一款，我家里有。我描述一下，很多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那头的妈妈们可能都会有，那是一个就是握在手里面，上面是有一个面包超人的小人偶，然后另外几 个 不同颜色的小球和一个五角星。那一款很经典的玩具。 我知道那个铃铛，那是个带铃铛的那一款。 那个铃铛的声音其实是合适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它那个漆是可以被啃下来的 啊， 很危险。因为孩子在口欲期，他一定会把这种东西往嘴里塞，啃着啃着你发现哎掉漆了，漆去哪儿了？进肚子了。 进肚子了。 对， 确实那款我曾经也想买，但是我后来换了一款，然后选了一个就是塑料款更多一些的，就没有那个铃铛那个铁铃铛那么硬的那一款。 你是也怕 那几个铃铛其实也都是塑料的，但它就是漆是喷漆 喷上去的， 它不是那种就是啃不下来的那种漆。对， 那这么看来的话，还是应该自己动手做一个布的，或者类似 现在有卖那种布的，就是带 然后里边你自己做，把铃铛藏在里面，然后棉花裹上之后那样子。 我怀孕的时候做过一个，你见过没？小猴子， 我好像见过。好累哦，我觉得很累。孕期能把这个铃铛做来的妈妈都是很伟大的妈妈。 好吧，希望我们这期节目能够给正在经历这个孕期的，或者准备要这个剁手给孩子买一些什么东西的一些爸爸妈妈们一些这个 参考、 参考和警示吧。不用太着急的去入手很多的所谓爆款，就是那些爆款不一定适合你们家孩子。 对， 个体差异是很就非常明显的存在的，以及这款产品那到底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缺点，还是需要妈妈们去好好研究一下的。 对， 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982魔力工厂，回复买买买可以去抢到主播同款，我们不需要的也许正是您需要的。 没错， 再次感谢我们的新晋辣妈呆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也谢谢今天所有在我们的直播的平台上来看呆一的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叫董什么百跟我打招呼的这一位啊，您好您好，这个超级奶爸的形象在头像上就可以看到，抱着自己家孩子。好吧，也希望越来越多的辣妈酷爸们可以加入到我们每周三的辣妈正传当中，来跟我们互动您和孩子那些有意思的事情。 好， 谢谢浩婶，谢谢戴毅，稍后为你带来的是982活力榜，拜拜 拜拜。 birthday is a new bird. He sings a love song as we go along, walking in a winter wonderland. In the meadow we can build a snowman and pretend that he is Parson Brown. He'll say, are you married? We'll say, no man. But you can do the job when you're in town. Santa Claus, right down Santa Claus Lane. Dixon and Blitzen and all my reindeers pulling on the reins. Bells are ringing, children singing, all is merry and bright. Hang your stockings and say your prayers, 'cause Santa Claus comes tonight. Here comes Santa Claus, here comes Santa Claus, right down Santa Claus Lane. I've got a bag that's filled with toys for boys and girls again. Hear those sleigh bells jingle jangle, oh what a beautiful sight. So jump in bed and cover your head, 'cause Santa Claus comes tonight. Here comes Santa Claus, here comes Santa Claus, right down Santa Claus Lane. I don't care if you're rich or poor, I love you just the same. Santa knows we're all God's children, that makes everything right. So fill your heart with Christmas cheer, 'cause Santa Claus comes tonight. Here comes Santa Claus, here comes Santa Claus, right down Santa Claus Lane. I'll come around when the chimes ring out, it's Christmas morn again. Peace on earth will come to all.